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集。金陵的脸色时白时红，又晕又窘，思绪还飘忽忽的，落不到实处。突然瞥眼见窗外天色已暗，西星点点，顿时一惊。恰好魏无羡弯腰去拾地上散落的新衣，金陵跳下床，穿了靴子，抓起他的外袍就冲出房去。魏无羡本以为金陵遭了这么大的罪，应该蔫一段时间，岂知年轻人就是活力十足，转眼又能活蹦乱跳，一阵风般转眼就跑不见了。想到金陵腿上那片非同小可的恶阻痕，忙喊：你跑什么，回来。金陵边跑边披上那件又泥又皱的夹纹袍，喊道：你别跟过来。他身形轻灵，腿又长，三两步跨下楼，冲出客店。魏无羡追了好几条街，竟被金陵甩得不见人影。找了一通，暮色降临，街上行人也渐渐稀稀落落。魏无羡一阵牙痒，岂有此理，这孩子真是岂有此理。万不得已正要放弃之时，一个年轻男子愠怒的声音从前方长街的尽头传来：说你几句你就跑得没影了，你是大小姐吗？脾气是越来越大了。江城。魏无羡急忙闪身入巷，旋即金陵的声音也响了起来：我不是已经没事回来了吗？别念我了。原来金陵不是一个人来的清河，也难怪，上次大范山江城就为他助阵，这次又怎会不来？只不过看样子这生就二人在清河镇上吵了一架，金陵才独自上了行路岭。他方才急着跑，一定是江城威胁过天黑之前如果还不回去就要他好看之类的话。江城道：没事儿，活像泥沟里打了个滚，这叫没事儿？穿着你家校服丢不丢人？赶紧回去把衣服给换了，说今天遇到什么了。金陵不耐烦地道：我说了什么也没遇到，摔了一跤白跑一趟。哎呀，不许这样拽我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江城厉声道：我是管不了你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算30岁我也能拽你，下次再敢一个人不打招呼乱跑，鞭子伺候。 我就是因为不想要人帮忙，不想要人管，所以才一个人去的。 魏无羡心道：别的不提，江城斥他是大小姐脾气果真不错。江城道： 所以现在呢，抓到什么了？你小叔送你的黑松灵犬呢？ 被拦站赶到不知道哪个旮旯去了。魏无羡刚这么想，巷子的另一端便传来了两声熟悉的犬吠。魏无羡勃然变色，双腿自发而动，独箭追尾般冲了出来。那只黑棕灵犬从巷口的另一端奔来，越过魏无羡，直接扑到金陵腿边，十分亲热地用尾巴扫它。这条狗既然出现在此，说明蓝忘机多半已经抓到石堡附近的窥探者，去他们指定的地点汇合了。然而此刻魏无羡没空去想这些了，他这一冲恰恰冲到了江城与金陵还有一大批江家的门生面前。双方僵持片刻，魏无羡默默转身逃跑了。没跑几步，只听刺刺电声作响，一段紫色的电流如毒蛇一般缠上了他的小腿，一阵酥麻痛痒自下而上流遍全身。魏无羡又被往后一拽，当即倒地，之后胸口一紧，被人提着衣服后心拎了起来。魏无羡反应神速地去探锁铃囊，不料却被抢先一步夺了下来。江城提着魏无羡走了几步，走到最近的一家店门前，踹开已经拴上了一半的门板， 店家原本已经快打烊了，忽然见有个衣容贵丽、神情不善的俊美青年踢门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拎着一个人，仿佛有一种要在这里当堂把人开膛剖腹的架势，吓得不敢作声。一名门生上来对店家低声交代几句，又塞了银子，他忙躲进后堂再不出来。无需交代，数名江氏门生须臾便散了开来，里里外外将这家店围得水泄不通。金陵站在一旁，眼底尽是欲言又止和惊疑不定。江城恶狠狠地对他道， 待会儿再收拾你，给我在这里待着。 自记事以来，金陵从没在江城脸上见过这种神情。他这位年纪轻轻便独掌仙门望族云梦江氏的舅舅，常年都是冷厉阴沉的，出口既不肯留情，也不愿积德。而此时的他虽然在竭力压制多余的表情，眼睛却亮得可怕，那张永远都写满傲慢和嘲讽、满是阴霾的脸仿佛每一处都鲜明了起来，竟然难以判断到底是咬牙切齿，是恨入骨髓，还是欣喜若狂。江城又道， 把你的狗借我用用。 金陵从愣怔中回过神，迟疑了一下，江城两道如电般凌厉的目光扫来，他这才吹了一声哨子，黑棕灵犬三步窜了过去，魏无羡浑身僵硬的犹如一块铁板，只能任由人单手拖着他一步一步的走。江城找到一间空房，便将手里的魏无羡扔了进去，房门在江城身后关上，那条黑棕灵犬也跟了进来，坐在门边。魏无羡两眼都紧紧盯着黑棕灵犬，防备他下一刻就扑过来。回想方才短短一段时间内是如何受制于人的，魏无羡心道，江城对该怎么治我真是了如指掌。江城则慢慢坐到桌边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半晌两厢静默无言。这杯茶热气腾腾，江城还没有喝一口，忽然便把茶杯狠狠摔到地上。江城微扯嘴角道，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 从小到大，江城不知看过魏无羡多少次在犬嘴前狂奔的恶态，魏无羡对旁人嘴硬尚可，对这个再知根知底不过的却狡辩不得了，这是比紫电验身更难过的一关。魏无羡诚恳地道， 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。 江城轻声道， 你果真是不知悔改。 他们从前对话经常相互拆台，反唇相讥。魏无羡不加思索道， 你也是一般的毫无长进。 江城怒极反笑， 好，那我们就看看究竟毫无长进的是谁。 江城坐在桌边不动，喝了一声，黑棕灵犬立即站起，同处一室已经让魏无羡浑身冷汗，眼看着这条半人多高、獠牙外露、尖耳利目的恶犬瞬间近在咫尺，耳边都是他低低的咆哮，他从脚底到头顶都阵阵发麻。幼时流浪的许多事魏无羡都已记不清楚，唯一记得的便是被一路追赶的恐慌和犬齿利爪刺入肉里的钻心疼痛，那时深埋在心底的畏惧无论如何也无法克服，无法淡化。忽然江城侧目道， 你叫谁？ 魏无羡的三魂七魄已经丢得七零八落，根本不记得方才自己是不是叫了什么人。直到江城斥退了黑棕灵犬，这才勉强回魂，呆滞片刻猛地扭过头去，江城则离开了座位。他腰边斜插着一条马鞭，将手放在上面，俯身去看魏无羡的脸，顿了片刻直起身来道， 说起来我倒是忘了问你， 你什么时候跟蓝忘机关系这么好了？魏无羡顿时明白，刚才他无意中脱口而出叫了谁的名字。江城森然笑道，上次在大范山他为护着你做到那个地步，可真叫人好奇为什么。须臾，江城又改口，不对，蓝忘机护的倒不一定是你，毕竟你跟你那条忠狗干过什么好事，姑苏蓝氏不会不记得。他这种人人吹捧赞颂的端方严正之辈，岂能容得下你？没准儿，他是和你偷来的这具身体有什么交情。江城言语刻薄阴毒，句句似褒实贬，意有所指。魏无羡听不下去了，注意言辞。江城道，我从不注意这个，难道你不记得了？哼，那倒也是，你也有脸让我注意言辞？记不记得上次在大范山你对金陵有没有注意言辞？魏无羡神色厉僵，江城反将一军神色又愉悦起来，冷笑道，有娘生没娘养，你骂得好啊，真会骂。金陵今天被人这么戳脊梁骨，全是拜你所赐。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，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，忘记了发过的誓。可你别忘了，他父母是怎么死的。魏无羡猛地抬头，我没忘，我只是后面，却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该接什么了。江城道，只是什么说不出来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回莲花坞，跪在我父母灵前慢慢的说。魏无羡平定心神，思绪急转，思索脱身之策。他虽然做梦都想回莲花坞，可想回的却不是如今这个面目全非的莲花坞。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逼近，房门被拍得砰砰作响，金陵在外喊，舅舅。江城扬声道，不是说了让你老实待着，你过来干什么？ 舅舅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。 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刚才骂你半天不肯说，非要现在说。 就是因为你刚才一直骂我，我才不说的。你听不听？不听我不说了。 江城一脸窝火地掀开门道，快说快滚。木门一开，金陵一脚踩进来，他已换了一件白色的新校服道， 我今天的确是遇到了很棘手的东西，我觉得我遇见了温宁。 江城眉头一皱，手一下子按到了剑上，神色肃杀，什么时候在哪里？ 就在今天下午，向南几十里有一间破房子，我本是听说那里有异象才去的，谁知道里面藏着一具凶尸。 金陵说的像煞有介事，魏无羡耳里听着却是句句瞎话。今天下午金陵在哪里他最清楚不过，而且温宁一旦藏匿起来，除非他主动召唤，否则哪会这么容易被一个小辈发现行踪。江城道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 金陵回答，我也不能确定，那具凶尸行动极快，我一进去他就跑了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，但我听到了上次大范山他身上的铁链声，才猜想会不会是他。你要是不劈头盖脸骂我一顿，我刚回来就跟你说了，万一他现在跑了你没抓住，那也要怪你自己脾气差，不能怪我。 金陵还想往里探头，江城却气得当着他的面砰地关上了房门，隔着门道，回头再给你算账，快滚。金陵哦了一声，脚步声远去。见江城转身，魏无羡忙做出一个揉杂了，大惊失色，秘密被揭穿，怎么办？温宁被发现了的复杂表情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